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重阳节将至，关爱老人，关注养老。当前，北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数据显示，全市每天新增400位老人，老年人口已经超过300万。然而，北京市养老机构存在总量不足、一床难求等问题。为解决养老困境，今年5月，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全国首部居家养老服务的地方法规，居家养老有了制度保障。那么，当前北京市居家养老、社区养老都有哪些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如何让养老机构更加健康发展，让老人安享晚年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明天呢，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了，也是我国传统的敬老的节日。那么在重阳节的前夕呢，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当前北京市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这么样的一个话题。那首先呢，还是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青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谢雍红女士。谢总监你好。 传艺好。 另外一位呢是参与制定了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北京市人大代表，民盟北京副主委宋卫祖先生。其实说到养老呢，可能大家也有一种体会哈，就是现在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是多了起来，我们的社会呢也已经步入到了老龄化的社会。刚才呢我们的录音提要当中也讲到了，北京市的老年人口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占到全市户籍总人口数的21.2%，这就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那么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呢？那么也是摆在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面前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经常说老小孩老小孩哈，其实老年人更需要像孩子一样去关爱他、去呵护他，尤其是在饮食啊、卫生健康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关注。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现在有不少的社会组织正在提供这方面的对老年人的精细化的这种服务。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谢雍红女士，她所在的青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那么在居家养老包括社区养老这个方面哈，就有许多这种积极的探索，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首先我们也想请谢总监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提供现在是提供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养老服务的模式呢？ 好的，谢谢传艺。实际上我们青盟养老呢是专注在这个社区和居家养老的这样的服务。准确来说，我们青盟养老的定位呢是一种互联网加养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是将传统的养老服务和这个互联网的技术实现了这种高度的融合，可以说呢这两者达到了那个相伴而生的这种程度。首先我们在服务模式方面呢，我们青盟是设计了嵌入社区，然后分布式建站，然后服务发射的这样的比较先进的体系。那么我们在就准确来说呢，就是在社区中我们是分布的建立多个不同功能的这样的青盟照护站， 啊，这样的站呢有全托型的，也就是说像二十四小时可以住在站里，还有像日间照料型以及服务型的这种照护站，我们可以为我们照护站周围的3公里范围内的家庭和老人提供这样的居家养老服务。那么目前呢，我们青盟可以提供22个大类、227项服务内容，比如说像24小时的住家照护老人服务，还有单次的上门服务、老年健康配餐、上门助浴，还有像喂药等等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这是我们在服务的开展方面。然后因为服务嘛是需要人来提供的，我们一直在专注在打造我们专业的护理这个护理人员。那我们在人员的培养上，我们的护理员都是经过我们青盟的教育基地全封闭的专业培训，他们都取得了护理员的这种职业认证。 嗯， 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使用的教材，还有我们这个整个的课程体系，都是由我们青盟自主研发，是有知识产权的。嗯，那么我们 可以说是一种就是非常专业化的这种服务了哈。 对，我们一直是在这个从事养老服务的最开始，我们就专注人才的这种打造和培养。 嗯， 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在今年年底呢，要建成5个这样的教育基地，在明年年底我们将在全国建成30个教育基地。 嗯， 那么我们从这个护理员从招生、在学习以及整个的这个考试这过程当中，我们都是由我们的业务系统来进行管理，到他们上岗，整个人员的管理都是在我们的业务系统管理当中。 嗯， 这是在人员。 可以说是有一种非常先进的这种养老的理念哈，而且居家养老也是你们提供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是的。 说到这个居家养老，可能根据我查到的这个数据哈，这个居家养老也是我们北京市老年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养老方式。那么有90%的北京老年人选择在家养老，6%的老年人呢是在社区养老，另外呢只有4%的老年人是入住了养老服务机构，集中进行养老哈。 9046嘛。 今天我们请到的另一位嘉宾呢，宋立祖先生呢，就参与制定了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想从这个居家养老这一块说起哈，也想请宋主委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北京市能够开全国之先河，率先在北京出台了这一份居家养老条例？ 是这样，这个因为北京市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到了深度老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嗯， 那么居家养老的问题呢，已经是摆在我们北京市整个这个首都功能的这个调整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之一。那么就是说，如何能够解决好我们的这个老龄社会，提高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生活品质，那么解决好呢我们这个养老和这个社会的这个和谐的关系。那么北京市呢，在根据这个老年人保障法呀等等这些上位法的基础上面，那么根据北京的这个城市的这种特殊的条件和环境，那么制定了这个以居家养老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居家养老基本公共服务条例。 嗯， 哎，那么主要是呢来规范政府和社会如何能够为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养老问题，那么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 嗯， 哎，为也能够呢是使得呢我们的整个的城市在一个法治的轨道当中，来完善我们的这个9064的这个养老体系。 嗯，刚才其实谢总监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他们这个青盟养老机构哈，提供一些就是理念非常先进的这种居家养老的服务，包括能够采用一个叫互联网加的这个模式哈。我之前也看到他们有一份这个叫做老人的这个照护日志，就是把老人每天的这个他吃了什么呀，给他做了什么样的服务啊，都给他写成日志的这样的形式给他的子女或者给他的亲属看啊。我看到这个日志的时候，觉得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详细的啊！我作为这个儿女，如果我的老人哈送到这样的养老机构，可能也是比较放心的，因为能够提供一种专业化的这种服务。所以也想请谢总监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个网络的日志这种方式去提供这样的一种服务呢？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互联网加养老这个我们的企业在这种这个智能化设备应用方那个其中的一个体现。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老人在入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都会首先为老人进行一个评估，就身体能力的评估。然后的话呢，经过二次评估之后，老人进驻我们会每周每个月都会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 嗯， 那么还有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根据这个评估的结果，会为老人去制定他在我们这个照护中心的一个照护方案、饮食方案，还有像那种康复等等健康方案等等，我们都会为他去做这样的非常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个老人个性化的这种方案。那么在这些数据的话，都会进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当中，然后他也会进到我们的云平台里。另外的话呢，就是像您刚才讲的，老人在我们这里每天的生活，他们都是有记录的，他们日常的这种生活照料，然后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情况、日常的生活信息，还有康复情况等等，都会在记录在我们的业务系统当中。然后的话呢，我们的后台会将这些数据推送给老人的子女，通过微信的方式。那这些的话呢，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来设计，主要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咱们中国传统的话呢，就是子女都会想的是有一个养老的责任。那么有时候把老人送出来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心理上的一个感觉，会觉得 有点内疚， 有点内疚或者无奈。但其实选择我们也是因为经过多方的这种观察考察，让我们很放心。最主要的也是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方案。 嗯。 而实际在这个日常的这种我们的这个业务当中，这样的推送，子女的的确确是非常的放心。 嗯。 像不管他在哪里。他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因为他不在老人身边，他都能每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送，然后特别放心，特别安心。 对，我可以给大家再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日志的内容哈。它其中包括了有对老人的体征的监测、其他监测，有精神照顾、饮食记录、睡眠记录，还有夜间的巡视，有用药记录、活动记录、康复记录，还有这个大便记录、身体清洁、保洁、洗涤和消毒。 对 啊，就是每一个方面，可以说有一点像把医院还有这个餐厅都搬到了老人的这个身边哈。 也就是说，老人的子女从这份日志当中就可以看到老人在我们这里每天生活的具体的情况、详细的情况，他就可以完全的就是无忧无虑的、非常安心的，能够就把就是老人这边的情况能完全掌握到。 嗯。 而且的话呢，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设备，我们有智能电视，还可以跟老人去进行互动。啊，实时的可以进行互动。 嗯，有没有一些您的这些客户啊，或者老人的子女给你们的这些服务做一些反馈？ 有啊， 嗯， 老人的子女他们那个每天看到这些的情况以后都非常放心，然后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们的这个照护主任、给我们负责人会直接发来消息，啊，那么还有就是因为咱们是在社区里面，老人有时候会看过那个子女过来看老人会很方便的。他们经常过来看以后，然后能看到老人的这个变化，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来自于远方的这个子女，他们能够及时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他们会非常感动，然后会给我们发来消息，然后甚至说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啊，他们看到老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送以后，非常的感动，然后给我们这边发来消息， 嗯， 说感谢你们对我母亲的照顾，她现在的情况让我们都觉得比以前好很多，啊，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们， 嗯， 他经常给我们发来这样的消息，啊， 对，嗯，这个让子女特别放心哈。而且我看到就是我看到的这一份叫孙爷爷的照护日志， 嗯， 我特别注意到他这个用药记录这一栏哈， 嗯， 其实是有挺长的用药记录，可能这个孙爷爷他本身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对， 啊，我不知道在你们的这个养老机构里面，老人是不是健康的，或者是能够半自理的，或者是不能自理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的老人呢是有这几种情况，有这种失能的、半失能，也有健康的老人啊，我们针对这种失能的老人，我们会有这样的详细的这种照护方案啊，然后我们会针对他的情况去制定相应的饮食方案，还有一些康复方案、健康管理方案， 嗯 啊，然后我们会在每天的这对他的这样照护过程当中，把这些的信息详细的记录下来。像您刚才讲的用药的情况，因为在那个老人来之前，我们都会详细了解这些情况，做好相应的记录，然后在给他用药的过程当中也会做好相应的记录。 啊，这些信息都能够准确的传递出去。 嗯，宋主委呢是我们北京市居家养老的倡议者哈，同时也是这个建议人啊。刚才其实听谢总监在聊的时候，我看宋主委也在频频的点头。对，所以您觉得像青盟这种这类机构哈，能够提供这种专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你对这种模式有什么样的评价？ 其实是这样，因为居家养老呢，实际上主要是老年人在家庭生活，哎，然后呢，他需要一个这个公共的养老服务。那么这个公共养老服务呢，其实是多方面的，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小餐桌啊，提供一些这个卫生医疗机构啊。对吧，一些这个慈善超市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公共的服务。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社会化的市场化的这种这个政府购买的这个市场化服务。 嗯， 那么这个呢是老年人在他的生活当中呢需要提升的他的品质和质量。哎，那么另一方面呢，使得呢他的这个生活呢更加的这个有保障和有规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很多这种就是服务型的机构，对吧？其实青盟我们曾经这个去调研过，哎，那么作为一个在社区里边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老年人生活他特需的一些这个刚才讲到的他的日常生活的照料啊。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记录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服务，包括他的心理咨询，心理调试，对吧？那么包括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基本生活服务，对吧？等等。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像这样一些这个叫做养老产业，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啊这个居家养老当中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呢实际上是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完善的，而且这个产业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体量和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质量品质和服务内容的需求其实会是越来越多的。那么青盟呢其实它做了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社区居家当中，那么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特别刚才谈到的一些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失能半失能，对吧？这些人呢可能他不一定都会入住到这个养老院当中去，对吧？那么他需要在这样一个居家环境或者是社区环境之内来进行这个养老的，那么他更需要呢在他的身边有这样的服务机构，哎，那么来保障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他这里面要保证他的亲情，还要保证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要考虑老年人的生活心理，他希望的是生活在他一个熟悉的、那么便捷的、是他曾经很了解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对吧？特别还有就是和子女的这种亲情的这个联系和亲人的这种联系，对吧？你把它放到一个边远山区里边，说风景是挺优美。对吧？但是呢，人见不到，对吧？哎，他的心理上面，他期望值，他希望的是和大医院和这个很便捷、很交通很方便的，但是这样的环境，那么实际上青盟这样的一种这个入住到社区当中，直接和这个居家的老人的生活服务相关联，我觉得这样的产业是今后我们的一个朝阳产业。 宋主委还特别提到了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心理调适的问题哈。我曾经跟一位就是民营养老机构的这个负责人聊，他也说到就是住在那儿的老人有的比较悲观哈，跟他聊天说我在你这儿我住一天算一天，好像就是很悲观失望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哈。所以青盟在这方面怎么给老年人提供心理上的这种调适和怎么说慰藉吧。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我们的这个护理人员，我们在给他们培训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关于如何和老年人去沟通，在这方面的技能方面，本身他们从事这个工作，他们是出于有爱心，也愿意去跟老年人接触，愿意去了解他们，那么会在这方面有一些培训。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的在老年的服务过程当中，我们都非常注重对老年心理的去挖掘。 我们会去针对不同的能力的老人，像失能老人，他们最大的需求是需要得到生活上的护理，还有这种因为他们躺在床上有时候很寂寞，我们就善于跟他们去沟通聊天啊，然后呢去让他们更加开心。那针对这种比较健康的老人，他们其实还有一种他们的价值要体现， 嗯， 那么他们也需要去把他们的这种能量啊活力发挥出来。那么我们现在青盟的那个老年艺术团也正在筹备，就是在建立当中，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给我们的老人一个很好的展示的空间啊。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下，刚才宋主任讲到这个老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不要，因为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青盟的有一个以房养老的模式， 嗯 啊，我们青盟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是不愿意离开家庭，那么他们呢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生活，所以我们现在青盟，因为国家咱们去年开始也在试点这种以房养老的模式，一种反向抵押的方式，那我们青盟现在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我们可以把符合我们条件的，就是我们开办这种照护站照护中心，具备这样条件的房子，老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房产，那么他子女不在身边，他们有这样护理的需求，我们可以把他的房子租过来作为我们的照护中心，然后老人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接受我们的服务，继续接受我们的服务， 嗯， 我们同时还有其他老人可以陪伴他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事实证明的话呢，啊，老人在这样的方式当中的确是非常的开心， 嗯 啊， 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哈。 对，是的，嗯， 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的现象哈，就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包括北京，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也出现了这个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哈。那么从我们北京市来看呢，现在我们全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总量呢是410所，其中呢是政府办的有211所，社会办的有199所。那么投入运营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总数呢？是85,516张，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本市老年人的数量来讲，可以说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缺口啊。所以宋主委，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么大的一个养老的缺口，包括供需之间的这种矛盾？ 其实是这样，因为咱们是9064，实际上只有4%的这个老年人会入住到这个专业的养老院当中去。哎，那么像青盟它还只是一个养老的服务机构，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您说的这400多个养老机构，这种养老机构是属于什么呢？像一扶四扶，对吧？像我们的很多这个乡镇的这个敬老院，哎，它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个数据呢，虽然说大家一直都在说，一是一床难求，对吧？什么100年才能排上一张床，对吧？这样的问题，这个我们其实做过全面的一个调研。其实这个只是我们按照数学的方式来推算出来的，就是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人和那个床位的关系。其实真正的说起来的话呢，老年人要入住养老机构的主要还是失能办失能的， 嗯， 哎，所以现在来讲呢，市里边这个市政府呢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调整和规划，对吧？那么实际上主要是建立这个面向这个失能办失能老年人的这个养老机构。现在养老机构的这个目前来讲的床位数确实和我们未来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按照9064这个4%的这个入住率的这个情况呢来进行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建设。 嗯， 另一方面来讲呢，现在实际上是在调整这个就是政府办的养老机构和社会办养老机构这个之间的这个比例和面向的这个方向。今后来讲呢，就是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更多的是保障基础，保障一些这个贫困的和特需的人员的这个服务，而更多的呢，今后这个养老机构是向社会开放， 嗯， 哎，社会化的，那么它是按照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来建立养老机构，所以现在目前来讲，这个机构养老的问题，其实在政府呢已经经过这个数年的这种调整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构，那么也缓解了 原来这个入住一城难求的这个问题。 我看到北京市也打算出台养老设施的专项规划，也是力争到2020年全市的养老床位数量能够达到16万张。那么怎么能够让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进入到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让老年人真正的能够安享晚年呢？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重阳节将至，关爱老人，关注养老。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重阳节将至，关爱老人，关注养老。当前北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数据显示全市每天新增400位老人，老年人口已经超过300万。然而北京市养老机构存在总量不足、一床难求等问题，为解决养老困境，今年5月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全国首部居家养老服务的地方法规，居家养老有了制度保障。那么当前北京市居家养老、社区养老都有哪些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如何让养老机构更加健康发展，让老人安享晚年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参与制定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北京市人大代表、民盟北京副主委宋卫祖先生，另一位呢是青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谢雍红女士。那么说到养老呢，我们新闻广播曾经报道过一位85后的养老院院长，他叫严帅，他呢曾经因为坚持低价办养老院，也被评为了北京榜样。那么一路走来，作为一家民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严帅都有哪些感触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严帅的讲述。 比如说我们一个养老院在房山长阳镇，我另外一个店呢在丰台总部基地世界公园边上，都叫普乐园爱心养老院。房山那个店呢现在已经处于基本饱和状态，除了180余位老年人呢，是有市区的呀，有农村的，市区的老人居多一些，而且多半是以这种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这种老人，还有一些是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还有就是一些像五保户啊。我们养老院呢，基本就是那种大爷今儿吃了没，心理街坊那种感觉，就是更加人性味浓一些的这种沟通方式，所以老年在一起没有什么隔阂。包括就在说到养老院的理念上，我的初衷就是那时候就想做一所人人住得起的养老院，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养老院就是应该是一种工薪阶层都住得起，而且还不是特别次的那种感觉，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我希望那个社会对于这个民办养老机构就是一种认可吧，首先来说是一种认可，而不是排斥，因为有很多的家庭对于民办的机构还是很排斥的，少一些偏见，多一些理解。再一点呢，希望国家吧，包括一些爱心人士，多去看一看这些民办机构的这些老人，比如像我们这种机构收费很低的那种农村的养老机构，有很多家庭会比较困，希望他们在重阳节之际能不能到养老院里看看这些失独啊，包括孤寡老人，包括一些社会老人，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也希望社会对于老人更多的理解和关照吧。 刚才我们听到严帅哈，他这个低价办这种民营的养老院也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了。那么从最初他们的这个养老院只有4位老人，现在已经有上百位，也获得了老人的认可。刚才严帅也特别提到一点哈，就是希望大家对于社会办这种养老机构不要存在这种偏见啊。所以接下来想请问这个谢总监哈，就是您在做这个养老服务这块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发展上的这种阻力？ 怎么说呢？因为毕竟其实养老行业在咱们国内，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模式的一种服务方式，它还是有些新的东西。那么在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也有开展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在观念上包括在一些认知上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因为养老这个行业它毕竟不是那种短平快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程，是个良性工程，那么它的确需要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充分的认可，我们才能把它做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我们是更需要更好的去把握需求，老人的需求、家庭的需求，充分的把握好以后，我觉得只要贴近需求， 就应该是最后一定是能把它做得更好。 嗯，而且也有人说哈，办养老机构一半是经营，还有一半是公益，因为和老对老年人这个服务哈，细碎的这些事情需要解决哈。尤其是有的时候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半夜哈接到这个电话，半夜接到电话肯定说，说明就是出现问题了哈。所以谢总监，您在这个做这个养老服务这方面哈，怎么去做到这种细心和耐心的对老年人的这种专项的服务？ 这个细心和耐心是我们从事服务工作，尤其是老年服务工作是一个必备的，是必须要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素质，否则的话呢，服务工作是做不好的。 嗯， 那么我们在日常对服务人员的管理，包括我们在业务流程，我们在整个的服务的这个质量标准方面，我们都有严格的控制啊，还有在整个的这个体系的建设上，我们都是在完全是在这个对照我们的服务整个的过程和流程去精细化啊，把它全部都去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业务的这种步骤还有整个流程，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业务系统里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掌控和管理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服务是标准化的。 嗯 啊。 嗯，另外呢，社会办这种养老机构，其实在发展当中哈，也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说困境。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85后的养老院院长严帅呢，他目前呢眼下也遇到了一些难题，这可能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不妨一起再来听一听。 啊，这个感触太多了，这个咱打一比方，马上就要冬天取暖了吧，像冬天取暖的话，就面临着我们的锅炉可能有问题，可能该修啊，该换包括暖气管道，因为时间长了嘛，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还进大量的煤，包括我们的一些老的一些热水器，因为现在消防就提高警惕嘛，然后热水器我们得换一批，包括一些老的那种过去那种方的电视全得换，那个太危险，很多很多琐碎的事情吧。 嗯，刚才严帅也提到了哈，就是养老机构的设备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更新，安全能不能够有所保障，很多细碎的事情哈，而且涉及到老人的照料，有的时候还会存在一些纠纷，那么养老机构呢也会承担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宋主委哈，您怎么看，就是社会办养老机构包括提供这种养老服务，怎么样能够更好和更健康的去发展？ 其实首先一个问题恐怕是立法，那么在法治的框架内，那么才可能把这个责任和这个服务的关系理顺，对吧？因为确实这个养老机构里边，这个办养老机构它的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比幼儿园还难。因为他的从这个人的这个对象上面来讲，老年人是活了几十年，他们的人生经历、人生阅历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习性，他不像那个婴幼儿还没有形成，他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套习惯体系的，而且呢他的心理和他对各种事物的认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种矛盾会更尖锐，问题可能会更多。那么如何能够这个规范好入住者和这个机构的办这个经办者的这个关系，那么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问题是法，对吧？那么用法律来界定这个之间的关系。 嗯， 二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要认定我们的这些养老机构它的属性是公共服务，它首先是一个社会服务体系，那么社会服务民生工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如何这个来扶持，政府的这个我们的财政如何能够来给予相关的支持，那么这些是要那个有一定的这种规范和制度来保障的。 嗯， 哎，不能说你今天换热水器了，需要换的时候我那个打个报告，对吧？我有钱我就给你点，没有就算了，对吧？那么为这个工作呢，其实前一年我连着提过几次人大的建议，包括民办养老机构的用水问题、用电问题、用热问题，实际上这个原来是取费都是各不相同的，对吧？你因为民营机构和我们的政府办的机构不一样，这比如他用的这个房产，可能是原来的商业房产，也可能是原来的工业房产，那么他可能带来的就是取费 就是原来的商业用水的取费、工业用水的取费、工业用电的取费，那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建议，实际上市里边已经政府做了一系列的明确的规范和制度规定，一律按居民价这个来收取。这样的话呢，就有了从制度上边、从政府的政策上边给予的保障。所以只有建立起来这样的法治体系和制度保障，那么我们的民营养老机构才能够健康的发展。 宋主委是从立法和制度保障这方面哈，从宏观的角度去谈未来的养老的模式哈。当然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非常乐见像青盟这样的养老服务模式能够更好的走在我们的身边，进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最后还有点时间哈，谢总监，对于青盟未来的这种发展模式，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给老人提供服务，你们有什么样的理念或者说规划？ 我们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加型的养老那个企业，我们是。